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0集，随风而散。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世上所有的这种承诺都没有一条兑现过，你就死了心吧。就算你帮他脱了玉玺，让他当了皇帝，他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 哎呀，好毒的语气，但是又无法反驳的感觉。 小二听了庞飞放话，眼眶通红，脸上也有怒意。 娘娘凭什么这么说？ 就凭他觉得你根本配不上他，而你自己也这么想的。 庞飞脸上笑容收敛，小二脸刷白。庞飞放下杯子，说笑的兴致显然也过了，双眉一挑。 他们问你什么，你就老实回答。 我若是不说呢？ 不说就杀你全家。 庞飞脸色一冷，展昭一惊，天尊和婴猴往一旁挪了挪，果然这闺女儿不只是长得好看。霞儿则睁大了眼睛看庞飞。 你意图谋反就是诛九族的罪，不过我倒是会留你一命。 庞飞依然是慢悠悠的，其余众人都瞧着庞飞，那意思留下来干嘛。而庞飞这会儿则笑得很有那么点蛇蝎美人的腔调。 把你关进大理寺的牢房，就说你知道重要线索，要等待审讯开口。你觉得你心上人是舍不得你死急着来救你，还是怕你把他抖出来急着杀你灭口？ 展昭暗暗点了点头，结果想都不用想呢，殷侯和天尊又默默往一旁挪了挪。果然天下的皇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可怕。 人总有几个家人朋友，你自己选吧，你全家人的性命和一个利用你的男人。 小二面如死灰看着庞飞，庞飞微笑着看他， 小心选啊，选错了猪狗不如啊。 庞飞说完，正好房里小四子和小梁子跑了出来。庞飞脸上恢复了和善的笑容，拍了拍小四子和小梁子的头。 今天晚了，在依依这儿睡了。 小四子和小梁子乖乖点头，庞飞让丫鬟带俩小孩去休息。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也无奈。 所以说，后宫是女人的天下。 天尊和婴侯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见着什么可怕的皇妃，都仰着脸望天，尽量不要跟庞飞对视。最终，夏儿长叹了一声。 我说，求娘娘放过我家人。 庞飞对展昭他们点点头示意，之后就交给他们了。他则是站起身回房陪香香去了。 你是替谁做事？ 展昭走过去问霞儿。霞儿低着头良久，说出了魁心幽的名字。 他让你偷什么？ 有鱼尾渡图案的玉器。 所以之前库房失窃的玉器是你偷的？那孔雀湖里的鱼尾枕呢？ 库房里的那枚鱼尾戒的确是我拿走的，但是孔雀湖的事情我不知道。 魁心又是怎么联系你的？说详细一点。 祥儿告诉众人，他跟魁心幽是一次宴会的时候认识的，他替魁心幽收拾别院，结果两人就越走越近。魁心幽在开封的时间不多，他主要是在宫里帮他找玉器，而平日除了甜言蜜语和玉器，霞儿对魁星幽了解的并不多，只有一堆仔细想想就知道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。展昭他们这边问出线索之后，赵普和邹良那边也有了线索。赵普他们抓住的那个黑衣人是个外族，并非是废鱼族，而是跟早前追杀展昭他们那群黑衣人是一伙的。 而最后一个被林业火他们逮住的落单侍卫也是魁王府安排的人，于是魁王府和那些神秘的外族黑衣人成为了这次案件的最大嫌疑人。但这两方人是不是一伙的呢？ 魁星优不只要偷玉器，还要偷九龙轮盘，联系到魁山青和崔海的交情，应该就是想去万咒宫吧。 展昭又看了看那个黑衣外族， 这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会不会跟崔成有关系啊？ 展昭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 嘿，有个法子可以确定。 又有法子？ 我外孙就是灵啊。 此时庞飞锁住大殿内一处小院的雅致小屋里，丫鬟们整理好了床铺出来，顺手关了小门，屋顶上几个影卫在守卫。屋里小四子洗完了脚坐在床沿上，两只小脚丫架在小五毛茸茸的背上，小五趴在小四子床边轻轻晃着尾巴打盹。小梁子就在屋子中间拿着一块干净的帕子给幺幺擦鳞片，幺幺晃着一条漂亮的大尾巴打了个哈欠。小四子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正盯着发呆。 哎，景儿，你在看什么呀？ 小四子仰起头，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挂坠对着萧梁晃了晃，小梁子凑过去看，摸下巴。 哟，蛮精致的玉坠嘛，里头是什么呀？一个肚头吗？ 小梁子，你说这世上什么东西是永远找不到的？ 这个问题高难度呀。景儿，你问来干嘛呀？ 香香刚才悄悄给了我这个东西，说很重要哦，要好好的藏起来呢。 那要藏在哪儿？找个地方埋起来。 可是埋起来总有一天也会被人找到呢，要永远永远都找不到那才好呢。 小四子又晃了晃那枚小小的玉坠，小梁子瞧着小四子笑了笑。 永远找不到岂不是要毁掉吗？ 小四子看着小梁子，小梁子歪着头跟小四子对视，最终小四子将玉坠递给小梁子，小梁子接过来，小四子做了个搓搓手的动作。 真的吗？确定？ 嗯。 小梁子点头，双手一按那个玉坠，搓了搓，随后让小四子伸出手，小四子伸手，萧梁将手摊开，刚才的玉坠已经被碾成了粉末。小四子握着那些粉末走到床边，打开窗户，伸出小手，随着夜风吹过，白色的粉末从小四子的手中扬起，消散在风中。小四子仰着脸看着天上的圆月，脸上笑眯眯，萧梁趴在窗边。 景儿， 嗯， 你想到去万咒宫的法子藏哪儿了没？妖王不是说只有你知道吗？ 嗯，知道了。 真的？在哪里啊？ 小梁子睁大了眼睛，小四子伸手指了指外边。 在风里呢。 展昭他们在皇宫布置了三个陷阱，守了一夜，收获就是找到了两个最大嫌疑人，一个是魁王府，另一个就是崔成。而怎样利用这两条线索，展昭又想到了另一个方法。当夜众人又安排了一下，霞儿和那个侍卫被关进了大理寺，而那个黑衣人则是被关进了开封府的大牢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消息很快传开，朝中官员也是听了个传闻，貌似是宫中昨日有人偷受礼，抓住了一个宫女和一个侍卫，都已经交给大理寺严办追查幕后指使了。一时间朝中也是流言四起，众人都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指使宫女和侍卫偷宫里的东西，受礼能值多少钱？这得冒多大的风险呢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展昭和白玉堂等人回开封府补了个觉后起来，差不多就到了中午，哲影跑了回来，跟赵普说魁王府的人到大理寺门口转了好几圈了。 看来很顺利啊。 那我们怎么分工？黑衣人那边和魁王府这边？ 黑衣人那边呢需要娇娇，所以我跟玉堂负责他吧。 那奎家交给我了，在这俩帮忙的。 说着赵普瞧林业火，林业火眨着眼指着自己。 哼，无论一会儿发生什么都是他出的主意。 赵普坏笑着指展昭，林业火一脸疑惑瞧展昭，展昭仰着脸望天。这时外头热闹了一阵，就见几个人走了进来，最前边的是梅天岭和阿义，后边是双胞胎，还有几个影卫抬着一口棺材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是菲儿的尸骸吗？公孙赶紧腾出了五座房的一张床，众人将棺材抬进五座房，梅天岭一眼看到了一旁摆放的三副骸骨。 都是孔雀湖底的吗？ 展昭点了点头。梅天岭看了那些骸骨好几眼，这时影卫们在公孙的指挥下开棺，果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尸体已经变成了骸骨。梅天岭没忍心看，到外边去了。双胞胎走到门口，扒着门框瞧自家大哥。公孙检查了一下菲儿的骸骨， 并不是淹死的。 双胞胎一惊，跑了回来。 那是怎么死的？ 和这几副骸骨的死法差不多，其中两副骸骨的肋骨上有明显的豁口伤痕，就跟崔省伪造的骸骨一样，是被利刃刺穿心脏造成的，但是又没有穿透身体，所以是短刀或者匕首。而孔雀湖里比较早的一副和菲儿的那一副，前边的头骨都没有，而且后面的头骨内侧有一个凹痕。 这说明什么呢？ 四个人分别死于两种手法吗？ 可以这么说，第一个凶手是横着握着匕首，而第二个凶手是竖着握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黑子，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，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。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，听书呢。 哎，黑子，你转性了，不办案了，还有闲心听书？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。哎，你这听的什么？还怪好听的。 龙图案卷集。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？ 是啊。 哎，快快快，给我也听听。 自己听去。 在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